了，人齐了，生老婆来合照。 人齐了，人齐了，四出八歌赚到笑。 春花未叫嫁单了， 陈少靓照乜都要。 人齐了，人齐了，三姑六婆来合照。 人齐了，人齐了，四出八歌赚到笑。 春花未凋，嫁单了， 陈少靓照乜都要。 新年新衣新喜庆，新家新年亲亲亲，新春大吉吉吉吉，今年一定新好运。新年新衣新喜庆。新春大吉吉吉吉，今年一定新好运。 文武财神， 系 你哋用真心同诚意将爱同花容传达到凡间。娘娘今日要送呢个大红包俾你哋， 多谢娘娘。 众仙家，我而家祝福大家，富甲天下过好年，苦尽甘来大团圆。 我哋祝父母娘娘同全天下身体健康，如虎添翼。 父母心爱，人齐了，人齐了，三姑六婆来合照。 人齐了，人齐了，四叔八哥赚到笑。 春花未叫嫁单了， 陈照李照乜都要。 人齐了，人齐了，三姑六婆来合